醉女生的温柔，其实是很那个的，才像十七岁的女生，有明亮的心和懵懂的眼睛，才将彼此之间猜想，我不是女生，早已过了十七。十七岁女生的温柔，其实是很那个的。才像十七岁的女生，也许没有想象中的近，才将彼此之间猜想，我不是女生，早已过了十七。十七，耶！我是男生，爱你你的男生。我是男生，哦，爱你的男生，耶！我是男生，喜欢女生的男生。我爱女生，这里很多女生。心里快要十七，每天等着毕业典礼。心里真是十七，懂得都是他们的道理。心里过了十七，往前看，往后看，都有点吃力。哦，什么关系？心里快要十七，下个单曲 A B C D。心里真是十七，别理都是人生难题。心里过了十七，往前看，往后看，都力不从心。哦，我早已过了十七。你是女生，温柔的女生。你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、yeah、你是女生，弹琴的女生。你是女生，让男生喜欢的女生。 Yeah, yeah, yeah, come on! 我是男生，爱你的男生。我是男生，哦，爱你的男生、yeah。我是男生，习惯女生的男生、yeah。 我爱女生，这里很多女生。 Come on!